水花，偶尔沾湿了我发梢。阳光下那么奇妙的小小人间变模样。歌手在经典上，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，绿绿的草原上牧悠扬，环绕着山沟阴直的爹呀，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，传送着自由勇敢的鸟儿，一直不停站，一直不停站。歌谣牡丹儿绣在金边上，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，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，环绕着山沟阴直的爹呀，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，传送着自由勇敢的鸟儿，一直不停站，环绕着山沟阴直的爹呀，追回那遥远水花，偶尔沾湿了我发梢，阳光下那么奇妙的小小人间变模样。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今天我终于站上这年轻的战场，请你给我一束爱的光芒，请牵我将要走向这挑战的远方，我要把这世界为你点亮。 我的梦想在每个醒来的早晨敲打我的心房，告诉自己成功的道路还很漫长。我的梦想在每次把握机会表达自我主张，展现给你年轻的力量，宽阔的胸膛。所有经历风雨的温柔与坚强，所有青春无悔烦恼与成长，所有还向未来的理想与张扬，所有冲破捆绑的热爱与癫狂。今天我终于站上这年轻的战场，请你为我敲鼓掌。今天我将要走向这挑战的远方，我要让这世界为 想，在每个失败的时刻迎来祝福目光，懂得幸福就是彼此依靠的肩膀。我的梦想，在每次付出汗水创造生命绽放，告诉世界我们这一代自信的力量。所有经历风雨的温柔与坚强，所有青春无悔烦恼与成长，所有看向未来的理想与张扬，所有冲破捆绑的热爱与癫狂。 今天我终于站上这年轻的战场， 请你给我耶稣爱的光芒。 今天我 想要走向这挑战的远方，我要把这世界 的战场， 请你为我骄傲鼓掌。 今天我 将要走向这挑战的远方，我要让这世界为我祈祷， 我要让这世界为

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说要放弃，

开朗极落，用心刻画最深。